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年关将至讨红包，出人意料真烦恼，未免埋怨有怪招是三人成戏，一顿闹。各位看官，说起这个碰瓷儿的事儿啊，咱们也算是聊过不老少回了。想当年这个碰瓷儿党猖獗的时候，那简直叫花样百出，防不胜防。经过了这么些年，官府的强力整顿和大众警惕性的整体提高，咱们呢已经渐渐的很少啊能够听到关于碰瓷儿的传闻了。不过今儿呢，我还是要跟您再讲一个与此有关的故事。当然了，它与我们之前听到的那些个呀，它可不太一样。 顺子，顺子， 哎，张大爷， 哎呀，明儿不干活了， 哎，要过年了， 咱就等着老板来呀、哎，给咱算一下上个月给多少钱、 真高兴，又发钱了。 哎，你估摸着，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咱年底有大红包， 是吗？ 年底有大红包， 哎呦， 你看看。你估摸能给多少？ 我估计啊，这要是年底分红，怎么着也得给个1亿吧。 哎，给多少？ 给一亿吗？ 一亿 啊！这不挺好的吗？ 是挺好的， 我是那么希望的呀。 哎呀，你翻个身再睡吧，翻个身再睡。 好嘞 。哎呀，做梦的吧，给不了那么多。 我刚来，我不知道。 哎呀。你要挣钱打算干嘛呀、 我都想好了， 干嘛？ 我先把咱们这个饭店排下来。 没有那么多、你怎么回事？ 我先把自己赎身。 你怎么回事？不干了？ 我渴望飞的我。 怎么不干嘛呀？ 我要自由。 你要自由啊！你要自由，给不了你，能给你一个小红包，知道吗？ 那大概多少钱？应该 也就是个二两银子。二两银子打算干点嘛啊？ 二两银子，我先吃顿方便面。 嘿， 咱们这伙食也没有这么。 我用热水泡， 哎，平时都拿凉水、啊。 我也改善了。 哎呀，哎生活真艰辛呐、啊！光给自个儿吃方便面，又把自个儿又赎身，又那什么，家里呢？ 家里啊。嗯哦，对了，我想起来了， 干嘛呀？ 我们家那口子呀， 你们家有口子水缸啊？ 水缸啊，水缸围着水缸转，能生能养，能看家的。 哦，大黄狗啊？ 骂谁的？ 喂，大黄狗， 狗食盆子， 刷狗食盆子的， 催着， 太乱了，太乱了， 力催着的， 不是，你就说咋回事儿、啊？ 对了，对了，对了，炕上边呢， 我听懂了，你媳妇儿是不是？ 对对对对， 你别起哄，你别起哄，一块干活，你老跟人开玩笑干什么呀？我听懂了，你媳妇儿， 我媳妇儿，老跟我说， 哪个媳妇儿啊？ 我媳妇儿啊，老说我、嗯、 说你什么呀？ 不心疼她， 嗯， 哎，不浪漫。 你打算呢？ 这次拿到钱啊， 嗯， 我给她买了一件好衣服，嗯、好好的做一件、 哦，哎，挺好，挺好， 哎， 我你看，我就羡慕你呀、啊， 嗯， 像我，因为我是一个空巢老人的， 哎呀， 我空巢了， 我看看真像， 我们没有爱人呐，我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哦、 我今年拿钱我大吃一顿，去年给二两，今年怎么得给二两五？二两五啊！你问，在咱们那上岛那翠花楼，我点一顿酒席都用不上二两。 那都吃点什么呀？ 我吃什么？那我就不爱吃别的。 哦， 我现在他那有那个什么？ 您别的都不说，您把这菜名说个三样五样的。 有一个那个什么， 我们听着就高兴， 特别好吃。 嗯， 那什么，史上 什么 史上最好吃的。黄焖鸡米饭， 我们这不适合打转机。 黄焖鸡米饭，黄焖鸡米饭来了吗？ 哎呀， 黄焖鸡米饭，嗯，反正我就吃这个。哎， 哎，怎么这老板还不来呀、 啊？可不是啊， 发钱了吗？ 这老板怎么还不来呀、啊？ 怎么还出去了？ 就是的，老板呢、啊，可能是那个，哎，给咱准备红包了，你想想 啊、哦，现包的， 现包的， 制作精美，咱老板就这点， 对吧？ 什么都得有个形式感。 对对对，你一个红包。哎我估计老板呢？哎，你看，你看，这说就，这、 哎、是老板进来了吗？ 哎，是不是？ 老板来了，老板来了。 哎呀，别吵，你是不是一闪的？ 好像是， 是不是？ 嗯，哎， 你这一闪的， 这啊，行，我喊他去，喊他去。 嗯， 老板，我们这都等着您呢。 嗯， 那个、 哎、对，都等着您发钱呢。 啊。哎，大家好，大家好。都没走呢是吧？ 啊、哦，都没走呢。 啊，那赶紧走吧。 啊， 春节快乐，过完年想着回来啊。 再见。不是，您怎么您上 老板是不是没想起来呀、啊？ 我说， 你提醒了 咱那个上月那工钱您看是不是？ 啊、哦，你说那个上月那个什么那个那丢的那张弓啊？ 什么？ 我丢那袋子剑呢？不是、 啊， 我们干活的工钱。 对，哦，上月的工钱是吧？ 对 对、 啊、 对，这、 啊、 是、那个、没发呢。 那个，这个，对了吧？ 是 忘了 事儿。 咱们得结一结上月的工钱。 当然是了，当然。 顺子，你是哎新来的、 哎？我刚来， 你先来， 时间不长。 你这个还算实习工资、啊？ 这倒是， 啊、不是特别多啊。 啊、哦，没关系，有点就行啊。 拿着这六钱，你先拿着啊。 多呀？ 多少？六钱。你问老张，咱们这实习工资是不是六千？老张， 不是，实习工资不，你要那么说，我可得说两句空的话了。 就是 六千，这六千也特别少了点儿。 老张，上个月你菜了六个碗，七个盘子。 不是， 你上个月拿一两二。 不是，我怎么一两？我是个老员工、啊。 老员工更不能犯错误。 那不是，那不赖我呀，那不赖我呀。您的盘子碗，您的盘子碗都， 我跟你说， 您的盘子碗都抛光，然后上面抹黄油，你非要上个月咱添加新菜品，那个熬黄油，你说这东西，这东西， 老张， 那能不花吗？ 老张， 那玩 意儿好吃吗？你这个话说的就不对了。任何一个饭馆也没有熬黄油这道菜， 咋不是？ 因为这道菜除了配合面包没有任何作用。 不是， 行， 您说的， 老张 是 这 东西好吃。 你作为一个老员工，在咱们饭店已经工作了30多年了， 是不是？那怎么能扣我钱呢？ 你怎么不明白？ 我跟你们说呀，咱们饭店遇上困难了。 您说的说您乐什么呀？ 我这是乐吗？ 哦，好，您 咱们这饭店， 咱们这饭店呀、 啊。哎， 真齐全啊！ 他这个他饭店是确实他现在到了难关了，你知道？你看上个月人也少，现在呢马上到年底了，这原材料还涨钱，给咱们一直供货的那个于老板啊，最近呢他又没回老家， 那不是个好东西，您别老跟他合作。 他这一没回老家呀，咱们这牛羊肉可就供不上了。知道吗？哎，所以呢，这个咱们是这个， 他老往这店里送胖头鱼，哪有谁爱吃啊？ 是你没少吃，咱们得是同心协力，是共度难关，啊，咱们得是这个合舟共济，是 明白明白明白了明白了， 您说没词儿了，我说 明白了，老板您甭说了甭说了，反正我作为一个老员工，我你们这一两二给我就得了吧，一两二吗？不是 一两二，那是刚才 啊， 这么一会儿功夫啊，就变一两了。 哎不。 哎，我又突然想起来了， 嗯， 那胖头鱼啊，你吃的太多了。 这没别的吃，您先就做这个，我可不。行、啊、 嗯， 一两给我吧，一两给我 吧。嗯，这红包啊，咱们就更别想了，是吧？ 啊，连红包也没有了， 那可能 还说过年高兴高兴呢， 不能有啊， 哎， 是不是？他这个，嗨， 行了行了，老板您甭说了， 顺子， 不是这哪儿的事儿啊？我说张大爷， 顺子， 您说这。一年咱辛苦到头，忙前忙后的，到年底了， 不 红包没有，工钱还扣这么多。我这 他这个老板的话呀，虽然说有一些鸡贼，但是呢，也有点道理。 有什么道理？ 去年生意好的事，不就给我们发红包了吗？你是没赶上啊，你没赶上，你没有啊。你今年你进来了，那不赶上生意差吗？你这钱上受点损失，大家都受损失吗？ 那你 合舟共济， 你们这不欺负我吗？我不来都，不是这我这说别的都没用，钱是最关键的。 不是您 是就打感情牌没有用， 年轻人 不能画饼吗？ 刚来就掉到钱眼儿里了，怎么？ 钱我得有用，一年到头 这 打年底的。 你要这样，不爱跟你说了，这一脑子就是钱。 哎呀，别看已经成家了，可是咱还没立业呢。第一次经历这样的职场打击啊，着实是乱了分寸。而且呢，回去要怎么跟家里交代呀？您听听吧。 哎，再埋怨我也得回家呀。这怎么跟媳妇说呀？那衣服都答应她了。干脆，我就说我们饭馆倒闭了。我说他领导双规了，不，我说我们厨房爆炸了，这不太好。我说外星人进攻地球了， 这小同志大街上自己这抽风呢哈。 不是，我这琢磨事儿，您甭管我想事儿呢，想事儿呢， 有病得治啊。 这怎么办呢？这，实在不行啊，我干脆这么说吧，我编个故事，我就说我们被抢劫了。哎，抢劫，过年了，本来年关到了，大家都乱，哎，社会上风气就不好，强盗劫点年货什么的，他也得回家过年呢，说得通。哎，没问题，我想想啊，我得捯饬，我这么去不像被抢劫的。哎，地上这有一块砖头，这不错啊。我给自己开了瓢，这一下要多惨有多惨，他就能相信我说的话了。哎，我下不去手，我去你的吧。哎呦！ 哎呦，怎么了？这是我、 哎、 我可没碰着你啊！我让哎， 坏了，流血了！哎，你不能走啊！你不能走！ 不是你怎么？你 别走！ 你干嘛？ 别走！ 他拽我干嘛？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救救我！你救救我！ 啊，这怎么回事啊？ 呦， 怎么回事，顺子？怎么？ 张大爷， 不然那个大爷，我跟你说，我没碰他啊，他脑袋自己 是 他给自己开了，跟我没关系。 怎么回事？不， 我可没碰他啊。 你先别说话，你别说话，我先问我们孩子呢，你搁那干嘛呀？贼人胆虚啊？ 这怎么话说？ 你怎么先解释吗？ 废话，他拉着我不走啊！ 有话一个一个说，是不是？ 那你得听我的呀！ 你先听我们孩子说呀！ 说， 怎么流血了？说呀！ 这事不能告诉。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很正常，很正常。脑子被砸破了， 突然就一下子， 突然就一下子呀！哎呦，这说的真可信， 就 是吧？ 走，挺好的，挺高兴。哎，走。哦， 你想不起来了， 是 刚才挺惨的，你想不起来没关系啊，这有经过的，你说说你怎么给孩子打成这样的呀？ 怎么就我打的？你瞧见是怎么了？ 不是，你想大街上那么多人， 我来了之后，我在旁边走，我还问他，我说旁边怎么突然间有人哎呦一声，我一回头，好，他就满脑袋是血，他就拉着我不放。 怎么可能呢？ 那我怎么他就是这 怎么可能？怎么叫拉着你？满大街人都不拉，为什么单拉着你啊？ 我离着他近，他伸手把我抓住。 别人离他近的时候他没流血，你一离他近他就流血了呢？ 那我离你这近，你怎么没流血呢？ 哎呦喂！哎呀，你看这血下来了， 张大爷怎么回事了？ 你看他刚才拿板砖拍我，你看见没有？你看看， 张大爷。 完了吧， 您戏真好。 他刚才抬杠，他说他离我近，我怎么没流血？流了没有？流了吧？完了吧？由此证明，他的也是你弄的。哎， 综上所述， 你看呀，完了吧？ 哎呀，我跟你说啊， 哎， 你们这一老一小是吧？组团碰瓷儿，没问题呀、啊。 什么？ 没问题。今儿咱们说清楚，不就是医药费，不全是检查吗？也就这点事儿吧。后面奉陪到底，走。 啊，来， 走，咱上医院，然后之后咱们是直接上衙门报完账，我给你们把血处理干净了之后，咱们直接上衙门， 同志，哎， 好不好？同志什么同志？别刚才不这么说的，什么又算什么算？算 衙门 的 不 能算。 不 大过年的我们上衙门干嘛？这不多晦气！不去，我们还有事儿，还有事儿， 有事儿，走，废。 不行， 不 行， 不是， 别废话，赶紧走， 不是， 多，今天要是大老爷判我输出，我打了二位脑子开瓢，多少钱我赔，倾家荡产我赔，甭废话，走， 咱俩跟着走， 那就，哎呦，那走一趟吧，走一趟， 没天理了， 你跟住了我，说跟住了我， 走啊，就走啊， 走， 你在前面领着道，你在前面领路，哎，顺子呀，我到堂上啊。 我跟你说，你这老爷子，你呀、啊，你这旁边不能有这事儿，你知道吗？ 我 没你还能好点。 我跟他 就是 一个店里， 他俩吵起来了，我走。 我跟他是一个店里的。 你跟谁一个店里啊？ 我就跟他孩子。 他谁呀、啊？ 他就这 哪儿呢？ 哎，你怎么回事？你怎么不看着呀？ 我看着，我儿子，我看着。 那行，就算了，那就算了，我也走了。 你走不行，哎、你走不行。我跟你说，非得讨一说法不成？你不是刚能讲理吗？不是我挨着你就能出血吗？咱上大堂说去，走。哎呦喂，你瞧瞧这误会闹的吧，生生的把一出独角戏演成年度大剧了。如今要想再辞演可没那么容易了，毕竟大过年遇上这样的事儿，谁都不甘心。 哟，郑大爷，您来了，郑大爷。郑大爷， 哎呦， 是你是？顺子的媳妇吧， 是张大爷，我正想找您呢。 那 我们顺子这口子怎么回事啊？这脸上都打成那样了，怎么意思啊？他还不让我报官，跑这人财两失的，怎么跟你们这单位待的那么惨啊？ 您别着急， 我跟你说，你这跟我说要说法啊？ 你别嚷嚷，我呀问问这孩子怎么回事，我问清楚，我跟你说，好不好？ 不是，得问清楚，这问清楚这玩意儿怎么弄啊？这个我们家本来就穷， 顺子， 不是你哪儿等你？ 哎呦，张大爷来了，我在里屋没看见您，嘿， 怎么回事？怎么半道走了？我跟那 那人掰扯半天，你怎么跑了？干嘛呢？ 不是我呀、啊，我走了吧？ 你可不走了？ 对对对，我走了。 到底你没跟我说清楚？ 我走，我 主要是怎么下来的呀？ 我主要我走了是因为我迷路了。 那什么？ 我迷 走了走了，你跟着我们俩走还能迷路？ 对，我就走，我对我对。 顺子，张大爷，啊、有人找你们俩，嘿，你多巧。 谁呀、 啊？哎，您进来， 呦呵。 哎，大脑袋找你。 哎呦，二位都在呢哈，行了，我告诉你，我自己不眠不休，我可算是有了收获了啊！赶紧跟我走，见官见。 怎么又走啊？怎么又走啊？干嘛呀？昨不等完了没事 儿。甭废话，你俩呀、啊、就是一伙儿，一个团伙碰瓷儿的啊，非得给你们俩、啊、让见官点颜色看看，赶紧跟我见官走。 什么呀？ 哎，这同志， 怎么了？ 这怎么意思？这是？是你把我们家顺子打成这样的？ 谁打的？ 我跟你拼了！ 动 哎， 等会儿，你怎么意思？你怎么还没完没散了呢？ 谁没完没散？ 你就完事 儿。大过年的，谁让你们讹一道啊？ 完事儿就完，你没 谁完事儿， 你没给钱、啊。 你完事儿，我这事儿完了吗？还想要钱？ 所以没 还想要钱？ 没事完了， 我就怕你们讹别人家，还想要钱。 你怎么这么激动啊？我 就是你， 当然激动了，当然激动了。我告诉你，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就遇到过像你们这样不要脸的碰瓷党。 哎， 当时我年轻啊，我还就给人钱了。我告诉你啊。今年我绝对不会再犯同样错误了，而且我要把你们绳之以法。走，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以为是他把你给打出了血了呢。我说 你让自己说，你摸摸良心说。 顺子，这怎么回事？你给我说，你要不说清楚了，我告诉你，我就跟他过了。 哎，您还去吧？要不，不是，主要是，哎，我说，这不是因为咱们张大爷可以作证。这不因为咱们发钱发的少吗？ 是有这么档的事儿。 我年底想给我媳妇儿买点礼物，买件衣服。 这钱其实我这么一看呢，不值当买。不值当买。 别花你冤枉钱 是吧？真是这样的，你买不买不吃劲。 哎，我主要是说呀，我本来 这老头怎么说话呢？ 你看，这什么 事？二位，我正说故事梗概呢，好不好？ 你接着说吧，接着说吧。 别打乱我思路了。 啊啊！ 不是，主要我是什么呀？我害怕。 啊！ 我都答应我媳妇儿了。我媳妇脾气又大，就是跟我嚷嚷，你看着那嗓门。 谁说我脾气大？哎呦，我脾气大吗？ 你还行啊，没事。我说我脾气大， 嗯， 就关键是，他一生气呀、啊，我也害怕，所以我就怕他怪我，我怎么办呢？我就想编个瞎话，我就想说呀，我被人抢劫了，钱呀、啊、都被人抢走了，但是他这么说不可信呢，空口无凭啊，我就拿一砖头把自己脑袋开了瓢了，开了瓢了不算完呢，我害怕呀，我看着血，没想到这么严重，正好看那个路人，我是为了让他送我去医院，结果他误会了，张大爷您一来就更说不清楚了， 这什么乱七八糟，你干的这叫什么事？你回来跟你媳妇说一句，就说咱年成不好，发钱少，能怎么着呀？你 是我也挺后悔。 对不起您呢，不是我以为呀、啊、是您给他打出血了，我说替他说两句话，我不知道，要知道这样我不帮着干这事儿啊，我这么大岁数我能干大事吗？ 哪有这，我还是你们这个故事是不是稍微有点忒清奇点了，哪有这样的想法啊，我不太相信，可是啊， 真的没什么那哎呀，你过来 啊， 是吧，咱俩假装走啊，你就听听、啊、他媳妇儿指不定怎么骂他呢，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不敢跟他媳妇儿说他挣钱少了。 行、哦、得 那告辞了啊，不告辞了、哎、 慢点， 走了 我先不送了啊，我先不送了啊， 媳妇儿你刚才真给我面子。 跪下。哎呦哎呦，你还打 我，还跟你废话啊，哎呦 我和你， 反正我那皮带呢， 明白了， 我那铁狼牙棍呢， 受不了， 救命啊！ 哎呦呵，好，真是家家有本难念，你早说我早配合你们演出了，好家伙！ 你那要不咱还是回去看看去吧， 得了， 一会儿该出人命了， 要不咱还报官去吧。哎呀，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搬起石头砸了自己个儿的脚，甚至可能正是因为没事找事才落得了这最后的埋怨。当然了，还有脑袋上自个儿给自个儿弄出点那点伤。所以啊，还是那句老话，没事千万别说谎，因为一旦说了谎就不停的去想着圆它，而且往往啊最后都会圆不上露了馅啊，这正是乌龙碰瓷有由来，奇葩怪事多无奈，庸人自扰贫生事，谎话难圆太活该。